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恶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马车把贺炳灵拉走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，陈天堂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我贺炳灵拉过去的时候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放下电话，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。我是个右派，由于我的疏忽导致病人死在路上，这种事儿领导不问便罢，一旦要问要追究，我可是负不起责任的。我的心忐忑不安，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炳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。可杨万仓告诉我，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厂部，刚走到炼钢厂那儿，陈所长就迎上来了，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呢。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，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？我说怎么是死人呢？明明还有气儿嘛，还身患着呢。可他不让我说话，一顿臭骂，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。病人直哼哼，不断地摇头，不愿意下车，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。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？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了，干脆就放到炼钢厂去等死吧？加边沟农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，曾经在厂部的西北角，从新天墩进厂部的路旁边建过2座高炉炼钢，还盖了2间大房子。到了1959年的冬天，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。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，然后由厂部安排人去掩埋。但是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，让人迷惑不解，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就送进太平间呢？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的解开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到了1960年9月，也就是贺炳灵死去2个多月，加边沟农场开始迁厂了。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，包括新天墩的人。加边沟厂部和新天墩作业站只留下200-300病号和一些老弱病残。这时候厂领导做出决定，干脆放弃新天墩，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厂部来。我就又到了厂部医务所当医生，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。在厂部我又遇到了一件怪事。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，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，是个文化名人。后来省博物馆建成，就把他呢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。反右的时候，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4个右派的任务，可他只揪出来3个，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。有一次把他催急了，他就跟上级说，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，你们看着办吧，实在凑不够数字， 就把我算上一个。好，这一下啊，抵触反右运动，反动言论，就给他也戴上了一个右派的帽子，送到加边沟劳动教养。鲁昌林岁数大，身体弱，1960年9月没有去明水农场，这时候就住在厂部的病房里。这是加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，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。有一天，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，就拿出存折来，叫我去替他取点钱，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。加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，还有邮局和商店。当初右派们来加边沟劳教，都是带着一些钱的。最早的时候，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。后来呢，右派大批涌来，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。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的人，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。每当右派来厂报道的时候，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，现场办理储蓄业务。存款折呢，就拿在右派们手里，用钱的时候自己到储蓄所去取。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，填写了取款单，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，让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。我当时很惊讶，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。工作人员说，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，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，一定要他开条子，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，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，盗取他人的存款。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，说，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？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？工作人员回答，上级没这规定，可是这是你们所长说的，我就这么办，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。我那时候30岁，既年轻气盛，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，我想我虽是右派，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，也不能把我怎么的，我就强硬地说，好，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，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，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，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。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，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，如数给我取了钱。这件事儿啊，我原本没当回事儿，取了钱也就作罢了。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，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，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？我说是，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，我和他干了一场，这不合理吗？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，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，他和年轻人呢商量出来的办法。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，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。他还说我，你啊，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，银行那个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，也是好心。这件事儿他不解释倒也罢了，他一解释，我的心里倒是起了怀疑。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，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？比如某个病号死了，存款折上还有钱，他去取出来，两个人私分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我之所以这样怀疑，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，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。 包括存折、国库券、手表和其他细软。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不是登记造册了，是不是上缴组织了，我就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者是反映这个问题。一旦知道我跟他作对，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，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，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，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。天下的事情啊，真是再巧也没有了，事情真相终于被我在无意中发现了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，上班不久，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，农场的书记梁步云走进来了，说：“老陈，你来一下，我们研究些事儿。”梁书记像是很急，有点紧张，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。过了不一会儿，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，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。原来是梁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，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，今天早晨出发来加边沟了。梁书记紧急召集加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，布置搞卫生，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。那时候加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，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，大祸临头。那天我没出去开会，因为来了一个病号，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。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。我的桌子靠着窗户，我扭头一看，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。他的脸贴在玻璃上，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儿。他说：“看看，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。”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锁，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，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，外边上个挂锁，一个挂锁呢能锁两个抽屉。听了陈天堂的话，我应了一声：“啊，我给你看看。”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，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，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。他的抽屉没锁，我一拉就开了。抽屉拉开以后，我惊了一下，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。我当时一愣，立即就告诉他：“没锁，我给你锁上吧。”抽屉拉开容易，关上就很费事儿，胳膊用不上力，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，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，再把锁子锁上。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，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。这件事儿让我明白了很多，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，为什么死亡之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， 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，为什么贺炳麟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。加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，我还被留在加边沟工作了6个月，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。加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，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，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。但是他们清楚，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，这终归不是好事，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。当然了，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，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。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，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。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，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，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，无可怀疑的。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，心力衰竭、心脏病复发、肝硬化、肝腹水、肠胃不适、中毒性痢疾。这几年呢，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，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，还有制造假学历的、出卖假职称的。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，自叹不如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，我应该评大师，应该颁发巨奖，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。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，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化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，死亡者化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。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、褥子呀、棉裤袄2件，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、国债券、现金和手表。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？因为我把贺炳麟送上马车的时候，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。为了防止箱子被偷，我们征得他的同意，把金项链、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。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，因为陈天堂不给开条子，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。50年代，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加边沟的时候，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，因为他们是外地人，还没成家，他们的国债券呢都是随身携带的，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，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。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的国债券呢？你年轻，你不知道。50年代啊，国家还很穷，为了筹备资金，国家大量的发行公债。你是干部，你是工人，你进步不进步，你热爱党不热爱，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。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，为了表现自己进步，勒紧腰带买公债。我呀，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。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？陈天堂站在窗外，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，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。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儿给他抖了出去，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。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。看见了大罗马，我立即就明白了，他是在贿赂我、拉拢我，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。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，不知道那块大罗马是他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。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， 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。他是共产党员，我是阶下囚，一旦张扬开了，他一脑之下反打我一耙，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辨不清了。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，后来又不见了。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，见我系不上他的钩，又不告发他，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，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。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候要卖200多块，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60多块。我在加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，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，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。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。后来呢，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，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。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加边沟来的，她的大女儿18岁了，嫁给了加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。1960年冬天的时候，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，女儿病情很重，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，可她不懂，竟然给女儿打吗啡。她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，女儿不再咳嗽，不再呻吟。我当时说过她，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，吗啡不治病，会掩盖病情的。再说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10几支吗啡，你可要控制点使用，你把它用完了，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。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，训斥我，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，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。我只好住嘴了。过了一个月，吗啡已经使用完了，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，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。加边沟农场1961年秋天撤销，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夏和清农场去了，女儿在夏和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。我呀，又想起了一件事儿，那是在新天墩的时候，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，右派，他的工作呢是演员，娶了个敦煌的姑娘。他在新天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，是肝炎。我把他送到厂部医务所住院去了，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，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，回来以后也干不了活，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，不下大田。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，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，陈天堂不叫送。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，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天墩，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病更加严重了，他的眼神已经散了。他又对我说，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，叫他现在就来一趟，我要见他，有话跟他说。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，骑了个自行车来的。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，那个青年躺在炕上，陈天堂进屋以后叫了那人的名字，说我是陈天堂。那个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，招手叫他过去。陈天堂过去了，爬上炕，坐在那青年身旁。那个青年就摸他的手，摸他的胳膊，摸着摸着，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，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。陈天堂惊了一下，哎呦叫了一声，从炕上跳了下来。那个青年过了半个小时就咽气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。从那以后啊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 陈天堂都不去病号身旁了。